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十六集，狡兔死，走狗烹。苏家是掌管军马的大族，但凡掌管兵器、粮草、军马之类的大官，似乎总是要比别人格外的高人一等。苏家军马这一块上的地位斐然，自明器开国以来，无一不是管得服服帖帖。平南伯苏玉也是如此。在他看来，苏家花团锦簇必然会长长久久地绵延下去。或许忠臣都会有这样一种想法，只要忠心做事，皇家必然不会亏待于他。只是自古以来伴君如伴虎，这世上之事又有谁能够说得清呢？苏玉年过不惑，同夫人也算恩爱，虽有几房妾室，妾室所生的都是女儿，一共便只有两位嫡子，因此对儿子们的教育总是格外严厉些。大儿子苏明峰年纪轻轻便已入仕，依旧是如他一样掌管着军马处的权力，甚至这半年以来做得比苏玉还要出色些。前段时间，苏明峰同太医院的兽医们商量着改革了军马的一些规章，竟然每年因马瘟死去的军马数量少了一半，这可是一件大功啊！只待下个月朝中军马统计反馈后，必然会因此给苏明峰赏赐。赏赐倒是其次，主要是这其中代表的荣耀。苏玉已经年过不惑，如今苏明峰年纪正好，是该子承父业扩大苏明峰名气的时候了。若是苏明峰再出色些，说不定会成为留给下一任储君的心腹人才。大儿子如此出色，苏玉自然是高兴不已，可是小儿子却令他头疼。大约是小儿子苏明朗是自家夫人年纪颇大的时候才得的，夫人宠爱得很，是以便养成了娇惯的性子，莫说是如同大儿子一般优秀了，便是在同龄人中也是每每显得落后一些。本来苏明朗不是长子，自然不用继承世子之位，是以蠢一点也没关系，可是苏玉是个倔强的性子，哪里容得下自家儿子半点不好。于是每次从广文堂回来考功课，小儿子训斥赵癌，夫人护短照护，实在是有些鸡飞狗跳了。这不，这一日苏玉正在书房同苏明峰商量事情，父子俩在军马仪式上有说不完的话题。苏老爷可得意了，生了这么个优秀的儿子，还有什么不满意的？说着说着便说到下个月关于苏明峰的赏赐便要下来了。 依我看，陛下这次必然是封官，珠宝赏赐什么的暂且不说，爹只盼着你仕途走得更稳。如今匈奴蠢蠢欲动，军马之力更需重视。明峰啊，你只要得了陛下重视，日后咱们苏家只会越走越远。你弟弟年幼，苏家还需你扛起大梁。 苏明峰点头称是，他正是少年时期眉目间亦有正气凛然，然而目光中也忍不住流露出几丝得意。少年郎最是争气性时期，更何况是来自父亲的肯定，便是他一向在为官之事上沉稳有加，此刻也是心花怒放。父子俩俱是心情不错，便听得小厮在门外叫道： 老爷，二少爷回来了。 正是苏二少爷苏明朗下学的时候，每日苏明朗下学都会被叫到苏老爷书房中考验功课一番，今日也不例外。苏老爷有些头疼地按住额心，看看优秀的大儿子，再看看蠢得小猪似的二儿子，实在有些滑稽。苏明朗每日来书房，最后只会把苏玉气得人仰马翻，今日也是一样。苏明朗慢慢地进了书房，撇了撇嘴角叫了一声： 爹，大哥。 他就像是一个圆滚滚的皮球，傻得可爱。苏明峰笑着摸了摸弟弟的头。 明朗，今日在学堂过得可还好？ 苏明朗抿了抿唇，没有说话。每次他这样做，意思便是过得不好，一点儿也不好，被先生训斥了。苏老爷板着脸对苏明朗说道： 伸出手心。 苏明朗瑟缩了一下，委委屈屈地伸出手，便见白白嫩嫩的掌心里赫然有几条红痕，不是挨过板子的痕迹是什么？苏老爷一脸早就料到的模样，倒是苏明峰有些心疼自家弟弟，问道： 这先生怎么打得这般重？不过是个小孩子。 就是你们整日这般娇惯，才把他惯坏的。 苏老爷闻言暴跳如雷，怒道： 今日又是哪里出了错？ 小苏明朗顿了顿，才扭扭捏捏地说道： 先生让我摸兔死狐悲四个字，我摸不出来。 哎，你让我说你什么好？ 苏老爷一脸痛心疾首。 你连摸字都摸不出来，看看些如你一般大的少爷，哪个像你这样？你大哥在你这么大的时候都开始学军马策了，我苏家的脸面都快被你丢光了。 苏明峰正想劝一劝，便听得自家二弟抽抽搭搭地说道： 我虽摸不出来兔死狐悲四个字，却摸出来狡兔死走狗烹六个字，说起来还多两个字呢。既然都是一样的意思，摸出狡兔死走狗烹不是一样的吗？ 胡说八道。 苏老爷简直不知道说什么好了。苏明峰笑了笑说道： 二弟，这两个词可不是一个意思。 哦，那是什么意思？ 苏明朗仰着小脸问。 兔死狐悲的意思是兔子死了，狐狸觉得自己有相同的命运而感到悲伤，而狡兔死走狗烹的意思呢，则是兔子死了，于是用来捕猎的猎狗便没有价值，也被烹饪了。是说一旦没有利用价值，不能为利益所驱的时候呢，那些工具便可以丢弃了。狡兔死走狗烹和过河拆桥倒有些像。 苏明峰是个好哥哥，也耐心地回答着自己弟弟的问题，却见苏明朗摇了摇头，仍旧一脸困惑地说道： 既然都是兔子死了后才会发生的事情，不是应当一模一样吗？总归兔子是死了。 苏明峰正要解释，却见自己的父亲突然神情微微一顿，轻声重复了一遍： 兔子死了。 是啊。 苏明朗摊着手心，圆胖的脸上仍旧是天真而执拗的表情。 总归都是兔子死了，这些意思不是说只要兔子死了，狐狸和狗都要倒霉了吗？既然大家都要倒霉，那这些词的意思不是一样的吗？ 狡兔死走狗烹，自然都是规矩。预言之所以为预言，必然有其在生活中所呈现的大道理。兔子死了，狐狸比狗聪明些，大约能够看到自己的结局。可是谁才是那条猎犬呢？帮助主人捕猎到兔子的狗又是个什么结局？苏玉的神色渐渐沉了下来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